初，神创造天地。 And in His creation, we see God's love. 在他的创造里，我们看见神的爱。 亲爱的妈妈，妈妈， 好想说谢谢谢谢谢谢你，用爱灌溉我生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给我们的孩童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太棒了，太棒！哎，先不要走，来来来，来来，小朋友们来站在这里来。Amanda 要 set up 嘛？哇，来来来，让我们这里的妈妈们多看看你们，来来，再来看一下这些可爱的孩子，给他们一个鼓励啊！他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很棒？很棒啊，是不是？啊，都不要离开妈妈。我们这里还有一位非常棒的小朋友在这里，哈哈哈哈，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叫黄琳，我是 Claire， 对，然后我是帮忙带小朋友的，对。啊 ，Claire 在我们苏生节啊休养的那个养伤的时候，每个星期他挑起了学龄前儿童主日学的教导。还有给他们啊、有动手的，你看有唱歌有跳舞的，这样的年轻人已经被神大大的使用，好不好？我们给 Clea 一个大的掌声鼓励他，哈哈哈，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Clea， 谢谢。这个古筝要今天他表演的是瑶族舞曲，瑶族舞曲非常特别的啊。有一次我在阿米娜好像是不是在世界热报还哪里就看到他的照片啊，他现在已经是古筝琴手出名的，是不是？哈哈哈，古筝就出名的啊啊！听说是不是那个瑶族舞曲的时候，有一位男生要在前面舞蹈，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 Amanda 的爸爸王东要来舞蹈？没有压力了，没有压力，在下面舞蹈都是一样的。那个，好，好，妈妈说这样好就好就好。好，我们再给 Amanda 一个掌声来。 哇哇，真的好听哦！谢谢 Amanda， 谢谢 Amanda。哇，那个爸爸要来帮忙，爸爸时候是不是 ？Amanda， can I ask you some questions？ 我们来问 Amanda 几个问题。哇，你这样棒的这个古筝，那个啊漂亮的这个曲，你听得懂中文吗？啊，听得懂，可以用中文回答吗？如果用英文我帮你翻了。那你要花多少时间呢？ 每天练琴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哇，就这么的棒啊！我小时候要学那个口琴呢、啊，那个我一天花三个小时都还没吹会，真的是非常有智慧、有聪明的年轻人了、啊。我们给阿美达再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谢谢 ，Thank you， 阿美达 ，Good job，Thank you。啊，我们下面是 Annie 啊，我们 Annie 的舞蹈 Forever 到永远。哇，我给 Annie 一个掌声。哇，谢谢你，哇，这个舞蹈真的是，你看他的身体这么的柔软啊！哎，你知道吗？今后我们在天上要做什么事吗？我们在天上就是敬拜、唱歌、跳舞，所以我们赶快今天回家，妈妈们还有爸爸们哦，我们都要回去好好的练习，练习跳舞。哈利路亚，我们给 Annie 再一个掌声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 Youth Group， 来欢迎 Welcome our Youth Group。 我们 Youth Group 今天要给我们对不起我跳得太快，因为我赶快问了我们青少年给我们的妈妈们献花。我们下面是我们的 Johnny 啊， Johnny 张辉，他是手风琴， You raise me up， 你扶持我。哇，你看这个手风琴，哇，真的是很精致啊。 哇，这个是我们Johnny自学的，他是自学音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希望，都很有希望的。 然后那个咱们也顺便调一下这个麦，因为琴就不对麦了，这琴的声音比我大，比我声音大。首先祝咱们所有做母亲的姊妹们节日快乐，谢谢。然后第二点就是感谢这个牧师师母从中国大老远的把我这个20多年的琴给我背回来，谢谢。对，然后就是也是小的时候也是我母亲的一句话，因为我比较笨，手尤其是手比较笨，我可能都8岁9岁了我还不会系这个鞋带，所以他说那个这孩子手这么笨，练练手吧，学个乐器吧，就学手风琴吧好，谢谢大家。然后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You Raise Me Up， 谢谢。有一插曲在这里，因为底下那个扣没有解，不好意思。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You raise me high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high to more than I can be.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咱们最后一遍会唱的，跟我一起啊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high. To more than I can be. 谢谢。 哦哦，哈利路亚，谢谢赵贵，哇，真的是又会拉又会唱，真的是这一首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在这里的母亲，我们的姊妹们，真的是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躲在神的翅膀的影下，神要将我们怎么样 lift up， 将我们提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好，我们下面是 youth， 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好，可以啊。好， Christina 带领我们的 youth 要上台，给他们，给我们的 youth 一个掌声。谢谢，我们给我们的优势一个更大的掌声，好不好？哈利路亚，还有一首是不是？就一首，好，好，好，来。 Happy Mother's Day。 Happy Mother's Day。 哇，真的太棒！你看我们这些幼子是不是很有活力、很有朝气？他们是在这个晨露厅，将来这个晨露厅有这些幼子，会有通宵的祷告敬拜。他们，你们看嘛，他们自己有弹诗琴的，自己有打鼓的，有敬拜团在这里，所以这个晨露厅将来是通宵24小时7天的祷告敬拜，将有这些年轻人在那里用他们的生命来敬拜我们的主。好，我们下面我们的幼稚要给我们的母亲们来献花啊，还有口红，是不是？好，当我们的姊妹们，我们的年轻人献花的时候，你就勇敢地给他们一个 hug， 给他们一个鼓励。哇，好，我们那个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姊妹，你还没有拿到花的，你举下手好不好？他们可以看得到。哈利路亚，我们的年轻人，刚才在上面的有 Jessica、Vanessa、Tiffany， 然后有 Annie， 然后有 Helena、Amanda 打鼓的，还有我们的那些帅哥 Timmy， 还有 Arthur， 还有那些这些年轻人，不管是在我们中间还是在其他地方的，我们要记得我们明天为他们一天来祷告。好，那个还没拿到的我们的姊妹举手好不好？好，来举手一下，举手一下。哇，后面那个伯，你说，哦，妈妈，妈妈有拿到吗？哦，妈妈还没拿到，后面来。其实啊，后面哦，有拿到了，好，哇，太棒了。好，我们下面是我们弟兄组要朗诵给母亲的诗，然后要献诗母亲的爱，好不好？我们给我们的弟兄一个掌声来。 感谢主。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赐给每人一位母亲，让我们从这亲密的关系中认识你的美好，了解你对我们所怀的爱意。 你借着母亲让我们第一次接触世界，第一次认识爱，第一次被安慰，第一次感到善意，找到第一个避难所，被保护，第一次得到鼓励，向未知迈进，学习跌倒了要爬起来， 第一次被教训，知道有些事不能做，有些路不能走。主，你借着母亲的爱 给了我们太多的第一次，让我们从这个温柔又有力的港湾中开始我们一生的旅程。 又是他的爱成了伴我们航行的温暖，直到我们来到完全与你同在的终点。神祝福我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无论他们年轻年老，无论他们贫穷富有。 祝福我们的母亲，使他们快乐，知道自己的儿女爱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女可以幸福。神啊，感谢你，你将爱揭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细细体味母爱时， 豁然发现，原来你藏在妈妈的亲吻中，藏在妈妈的眼泪中，藏在妈妈诚心为儿女祈祷的细语声中。 原来你是母爱的缔造者，你是母爱的完成者，是你使母亲与儿女一同享受了这个爱。 神，我们的神，愿你自己被尊崇，愿你每时每刻得你儿女的赞美。人生如浮云，一瞬间就消失，留下几微笑的痕迹。所夸耀的美景，在无限宇宙中，好像一朵花儿全凋谢。唯有母亲所留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 最想在童年，不知是双膝儿，睡在母亲的慈怀中。倘若的母亲离开我到天上，那时我仍然要坚强。 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 我永远不忘记，是我软弱时的安慰。当那日主再来，领我到天城门，我们要一起敬拜主。 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当晨有今日，当孝顺的父母，或者有一天无机会，是父母在即时不为你心忧伤，不要仍然放荡犯罪。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 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是我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我们母亲在主里面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说，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每当我想到你处，你牵着我，你告诉我如何使森林来充满我，你医治我，令我到至高处。每当我想到你处，你如何拣选我，令我归乡。你是我如今能在青草地上。It makes me wanna shout, Hallelujah! 谢谢耶稣，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尊崇，所有赞美。牵着我，你告诉我如何使森林来充满我，你医治我，令我到至高处。每当我想到你主，你如何拣选我，令我归乡。你是我如今的在青草地上。 It makes me wanna shout Hallelujah，谢谢耶稣，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尊崇，所有赞美。 It makes me wanna shout Hallelujah， 谢谢耶稣，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尊崇，所有赞美。How he saved me, how he raised me.